优选酒店，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本期的你好北京之中医来了。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真正帮助您解决健康问题。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当中。 中医讲学， 中医讲学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部分徐桂英徐主任，讲述传统中医学术思想，传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方剂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 好的，接下来有请徐主任。徐老您好。 你好。 那今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啊，能够跟您一同交流，聊一聊我们传统中医药文化。 您还是管我叫徐主任吧。 嗯。 做了一辈子的医务工作了，我还是觉得呢，别让叫我徐主任更加亲切。 好，那我们就称呼您徐主任啊。其实说实话，徐主任，您和我想象当中的，我觉得还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啊？ 这以前呢，我也和很多的名老中医做过节目，但是您给我的第一感觉呢，就是更加的平易近人。 哦，那就好。尤其是我希望和我的听众朋友啊，就像朋友像亲人一样。 嗯， 有什么需要我老太太的，就只管说，我一定是帮忙到底。 嗯，徐主任，其实我很想知道您到底有着怎样的一个中医历程呢？ 我今年呢，71岁了。 嗯， 5岁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接触中医。7岁的时候呢，是师从咱们大师。我18岁的时候啊，考入北京一所医学院校。26岁的时候，我开始全身心的继承和研究中医，并且行医整整50年了。我的梦想呢，就是在70岁以后，我还要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儿。 嗯，那说到中医，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说到中医，中医的代表人物是宫廷御医。 嗯， 祖师爷15岁呢，就进宫当御医，在整个历史上也差不多是年轻的御医了。其中呢，让他成名的一件事呢，是有一年乾隆的妃子容妃呀，她生孩子了。 嗯， 生了孩子之后呢，她得了重病，这个病呢，也就是咱们老百姓现在说的产后风，整个人呢就卧床不起了。当时宫中的御医无人能医，后来呢，乾隆皇帝大怒，说养你们这些御医干什么吃的，于是下旨御医治不了容妃的话，就全部斩首，通通都要死。咱看这个电视剧， 把这个乾隆演的是非常的仁爱。实际上啊，这个封建帝朝的皇帝啊都有暴行，你别让他真的动怒，否则呀什么事儿他都做得出来。于是这御医们就是吓得六魂无主啊，这个时候站了出来说，我试试吧。于是给容妃把脉开药，当时呢只开了三副药，这个名字呢就叫做归血补气汤。乾隆皇帝一开始还有些不信，皇宫内的御医一年多都没给治好的病，你区区小小年纪的御医，而且三副药就能治好。可是就是没想到这三副药真就治好了容妃。这乾隆皇帝一高兴吧，当场送给了一副字，只叹扁鹊无后人，星有白衣在人间。 那这是很高的评价。 是，就这么的名气呀，是一时间享誉大江南北。后来呢，因为年轻啊，不断地受到宫中的排挤，因为为人耿直，也看不惯宫中的那些个尔虞我诈的事儿，而且他本身是心系百姓，觉得作为一个上医之人，就必须悬壶为天下百姓摆脱疾病。所以啊，他在35岁的时候呢，他就找了一个借口，就离开了皇宫，开始呢，在民间悬壶济世，开始一心的研究中医中药。他呢，亲自上山采药，并且不断的研究药材的炮制，什么样的药材用酒制，什么样的药材用醋制，那都会使药材有不同的功效。那么在药材的煎煮上，他精确地掌握药材的药性，所以什么药材先放，什么药材后放，什么药材煎煮的时候用文火，什么时候呢用武火，都被他摸索得一清二楚。包括什么药材要煎煮多长时间，要在什么时辰放，也都加以总结。而且针对不同脉象的病人，要用特定的药引子等等都记录在案。经过反复的研究，这些一点一滴的智慧它汇聚在一起，就发现了如何使中药的效果发挥到最大，也总结出了几千年中医中药的智慧所在。我和中医呀，可以说是注定的缘分。中医一直是遵循着一个家规，就是传内不传外，传儿不传女。可能说到这儿啊，马上就有听众朋友就要问了，哎，首先您姓徐，您不姓裴，其次你是女人，那你就怎么成了中医的传人了呢？所以我刚才说呀，这是我跟中医跟他们老裴家注定的缘分。那现在呢，我就跟大伙儿讲讲这段缘分。我呢，从口音里大伙儿也都听得出来，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儿。我自幼是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我们家姓徐，我的爷爷我的父亲那都是郎中。在北京城里呢，我们有一间药铺，原来呢是爷爷和父亲呢在那儿连行医带抓药，在北京的医行里头也算是比较有威望的。生下我之后呢，爷爷他退居二线了，带着我回到了丰台农村老家。大伙儿看啊，现在整个丰台区啊，我老家那片都挺繁华。 可是那个年代那个地儿它就是农村，所以呢正是这么一个家庭背景，我从小就对家里的爷爷弄的那些个瓶瓶罐罐的是特别的好奇，包括爷爷的所有的医书我也都特别爱看。我五岁的时候基本上把爷爷的药书给背得个滚瓜烂熟。 哦， 啊，你像这个清肝明目千里光，清热解毒结痈散，利尿排石过路黄，善治丁疮跌打伤，白果治带还治喘，助根止血把胎安，等等等等，我非常熟。 嗯， 我记得我爷爷他有五本草药册子啊，都是牛皮纸的，这上边呢就是画着各式各样的草药，就是练到什么程度呢，看图我肯定能说出名字。我记得五岁那年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村头李家的儿子涛涛不听话，被我李叔呢打了几下，结果呢这涛涛呢突然是脸色苍白，手脚发凉，出不来气儿啊，慌忙中就来找我爷爷。我爷爷呢就拽着我往李家跑，到了他家的时候，李叔的老婆他站在门口，大老远的就哭着说，怕是不行了，娃的脸色白得像张纸啊，这出气儿困难呐。我爷爷就说，别急呀，让我看看呢。这涛涛呢躺在堂屋的炕上，看上去啊出气很困难。爷爷切完脉，让李叔拿来两根缝衣针，然后倒上半碗酒，把这个针呢在酒中洗了洗，在涛涛的两个手腕内侧上呢是各扎了一针，然后呢就用大拇指啊在涛涛的胸口反复推，几分钟之后涛涛的脸上有了血色，出气儿呢也顺畅了。我爷爷回头对李叔说，您家这孩子气性大，以后教育孩子要注意方式， 嗯， 刚才呢就差点就气晕死了。李叔点头称是，在一连串的道谢声中，爷爷呢他就带着我回家了。回家的路上我就觉得爷爷特别了不起，我就问我爷爷，我说爷爷呀，为什么缝衣服的针它能救人呢？爷爷笑着说，不是针救人，是针扎了穴位它救人，刚才我扎的那个叫内关穴，这个穴位呀能调理胸部的气机，我手推的呢是膻中穴，这个穴位呢为气海，这涛涛呢他是生气以后这个气呀郁在胸中，他的气顺了，他的病呢就好了。听爷爷说完我就站住了，爷爷转过身看着我，我说爷爷，我要像您一样当医生救人。 嗯， 爷爷愣了一下，他就跟我说，要想治病救人那可得下一番功夫，要吃得下苦，你能吃这个苦吗？我抬头看了看爷爷，那个时候我非常坚定啊，我说能啊。然后爷爷又说，要做一名医生你还要知道要有一颗救人的心。爷爷这句话对我一生从医的道路上可以说是影响巨大，从此之后我就跟爷爷开始学习中医，五岁学草药读医书，七岁的时候呢爷爷让我拜京城国医大师为师，学诊脉精通望闻问切，13岁的时候啊我就能开方诊病了。 18岁的时候呢，我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那么在我22岁的时候，就是刚好毕业那年，67年，那会儿呢，我就带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走到农村去。那个时候啊，其实我父亲是极为反对的。他单独把我叫到屋里，他跟我讲，他说年轻人呢，激情是要有的，你一时的心潮澎湃，但是你知道这要受多少苦吗？你做好了受苦的准备了吗？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我准备好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我学到的医学才华全都用到农村，实现我的价值。真的，那个时候的人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单纯的。所以呀，父亲没能挡住我，所以我当时被分配到了河北省鸡泽县的行堤公社。这儿呢，当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小村。等真正的我到了农村，我的思想真发生了变化，这也正是现实改变了我的一生。什么现实呢？我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穷乡僻壤，缺医少药啊。我的踌躇满志被现实给打败了。到了行堤公社，整个公社就一个赤脚医生，那说叫赤脚医生，60来岁了，也就是略微的懂点医学知识而已。我去了之后，把公社的人给乐坏了，哪见过大学生啊？公社的书记非常的热情，说这回好了，方圆百里没有一个学医的大学生。这回可有了，公社书记还说，以后啊，整个公社的生病的问题就全交给你了。然后呢，就把我安排在公社外的一间屋子里，这个呢，就算是有了药舍啊，他们都管这个呢叫药舍，就是全公社来看病抓药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公社，那个时候土霉素那就是最好的消炎药，中药材呢都是在当地收来的，或者呢是我自个儿出去挖的，但是那毕竟太少了，就是你把病看出来了就用那几样药材就能好，但是你就是没有那几样药材能把你给急死，所以真的也很无奈。有一次吧，早上8点来钟，那个时候啊，患者都少，都下地干活挣工分，我跟那儿低头看书，我就觉着门外呀好像有人，我就看见门外有一位老太太抱着一个小孩跟外头转悠，一直探头往里边看，我一看这是有事儿啊，我就过去了，一看认识这个老太太呀，总是赊欠药费。那个时候啊，赊欠药费很正常，她可能是觉得赊欠的太多了，所以呢就在外头转悠。我一看我就让她进来，我说什么事儿啊？老太太就说孙子拉肚子，一直不停地拉。我一看这小孩啊，这脸都蜡黄了，不停地跟那儿哭，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都这样了，你不进来还在外头转悠干什么呀？老太太说因为一直欠着药费，所以呢不好意思进来。我一诊断孩子应该是痢疾，可是问题来了，怎么的呢？没有消炎药啊，土霉素也没了呀。那个时候不是说你能进药你就能进得来药的，交通呢太不方便了，一般呢得提前一个月进药，这送药的呢有的时候都来不了。 为什么我说难呢？难在哪儿呢？就是缺医少药啊。 那该怎么办呀？ 所以当时我也犯难了。就这个时候吧，我突然想起来，我父亲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也是遇到痢疾了啊，他曾经给用他那种中医的方法就把我给治好了。 嗯， 当时就好了。 什么方法呢？ 我就记得当时就是用一个鸡蛋啊，用纸包上，放在火里烧熟。 嗯， 然后去皮儿，把那个白矾呢碾成粉末，然后用这个鸡蛋蘸着那个白矾的粉末吃。 哦， 我当时就想起这个法子来了。我就说您等一等啊，因为当时呢有一个队长的老婆生病，我把他给治好了，他给了我两个鸡蛋。 嗯， 我就拿一个鸡蛋放在炉子里，那个时候呢是冬天啊，烧炉子，然后把鸡蛋烧了，把一克左右的白矾擀成面，然后呢就给这个孩子吃。这孩子还挺爱吃，一口气儿把一个鸡蛋就给吃下去了。然后呢我就对这个老人家我就说，您先别走，您看看如果孩子还是这么的拉，那我就说您必须得带孩子上县里头去了。然后这当中间吧，孩子又去了一次厕所。 嗯， 打这之后的半个多小时孩子没去。 哦， 而且孩子也精神多了， 见好了。 是啊，打这件事儿之后突然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启发。这农村呢缺医少药，农民困难看不起病，我要是能有更多的这样的方法，不就是给这些买不起药看不起病的老百姓省下钱了吗？不就解决了他们的痛苦吗？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了一个习惯。 嗯， 就是搜集民间的偏方验方，让大家伙呢不花钱也能治病。像当地能有的草药，我就自个儿到山上亲自的采，像防风、黄芩、甘草、知母、麻黄等等。所以呢还真的不错，很多病人到我那个诊所，能不开药的我就不给他们开药，直接的针灸给偏方。 嗯， 这确实呢也解决了不少的问题。而且很多别的公社的人呢都到我这儿来找我看病。但是慢慢的我发现，这小来小去的病啊，这偏方针灸能起到作用，可是对于一些大病重病，说实话那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那个时候啊你才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其实我能想象得到，一定是非常的艰苦。 是，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其中有一件事儿彻底的改变了我。 是改变了您的思想吗？ 对。 我想这一件事儿肯定是非同寻常的。那这样，徐主任，您呢先喝口水，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 好。 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全国中医人栏目大中医正在播出。徐主任，您现在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改变了您之前的想法呢？ 是有一天早上，我刚吃完早饭，也就8点来钟。 嗯， 这外头啊，跑来一个女同志。我一看呢，我就知道这个人，她家里的男人40来岁，啊，心脏呢一直不好，经常的吃药。这个女的就说了，我男人不行了，小徐大夫您快去看看。我就跟着他跑到他们家去。 嗯， 这患者的脸呢就跟那个纸一样煞白，我当时觉着不好，我说你赶紧的去找马车往镇子里拉。然后他媳妇呢赶紧跑出去找队长，因为那会儿啊马车都是公家的，不是谁想用谁就能用的。那个时候呢，农村里也没有别的车，拖拉机还都没有呢。当时呢就找了队长，队长赶紧的把正在干活的马车就拉到他们家来了。他找马车的这个过程，我就在病人的家里看着。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束手无策。 嗯， 也就是一个普通人眼睁睁的看着人要死去的那个时候，那个滋味真的不好受。所以当我看到我的病人快要不行的时候，心里会是个什么滋味呢？ 作为一个医生啊，肯定是心里很难受。 是啊，虽然已经是尽力了，但是说不好听的，这是医生的无能。所以当他妻子找来马车的时候，人就已经不行了。 嗯， 就这件事儿，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我当时非常的自责呀，我就觉得是我的医术不够，扁鹊能用银针让人起死回生，我不能，这就是我的过错。所以当时非常的钻牛角尖，深深的陷入到自责之中。从这件事儿之后，我转变了我的思维，我的人生目标一下子就转变了。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想，我从小学的是中医，但我的能力还远远的不够，那我得踏踏实实的好好的研究中医，这样呢才能实现我治病救人的理想。所以我连夜就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我把我的想法说了。几天之后父亲回信了，大致呢就是说，你在农村呢也锻炼了3年了，回来继续学习提升自己吧。就这样我再次的回到了北京。 嗯， 回到北京我又去找我7岁时候的老师，那个时候呢已经是101岁了。 嗯， 老先生呢他就跟我说，哎呦桂英啊，我已经教不动你了，这样吧，你想学上乘的中医，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让你父亲呢带你去找他，他们家的中医是祖传下来的，医术是非常的高明，你呀，要是能跟着他们家把中医学下来的话，一定可以救治更多的人。 嗯， 这不，老先生写了一个名字，一个地址，就交给了我，上面写着什么什么地方，就是找他。回去之后我父亲呢决定带我亲自去找这位。当时呢那个地址啊写的也不是很清楚，只写到什么街。那么到了这儿之后我们就开始打听，问一个人不知道，问一个人又不知道。后来呢有一位这个60来岁的老同志，我们刚开始跟他说他也是摇摇头。后来他就问我们，你们找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我父亲说他是中医大夫，他们家好像有一个中医堂口。这老同志听完就一拍大腿，嘿，你说的是裴三富吧？ 嗯， 你说陪三妇大人小孩没有不知道的，他们老陪着看病特别厉害，现在把他聘到药局去了，你跟那儿去找他吧。然后呢，我们就到药局找到了先生。那个时候呢，40多岁，但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慈祥中又透露着几分威严。 嗯， 他拿过京城国医大师写的信，看着看着吧，眉头紧锁。看完了之后，把我和我父亲让到了他们家里，为我们准备了饭菜。吃过饭之后，我们开始坐下，就说：你们来的目的呢，我已经很清楚了。承蒙老先生他看得起我，但是有一点你们有所不知，中医是祖传的，老祖宗定下了一条家规，中医传内不传外，传儿不传女，这一条规矩不能毁在我的手里。 嗯， 我父亲呢是一顿的苦苦相求，也没能打动先生。这个时候我抬头看到了在他们家里挂的一副牌匾，上面写着几个字，是祖训：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就说：先生，您教会我，您就是救了人，就是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就把我在农村下乡的时候那些个事儿都跟他说了。我说我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医术，我就没有办法来救更多的人，甚至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就像那个冠心病患者，你说他病有多重？也不是，只不过就是面对缺医少药的现实，没有更好的方法而已。 嗯， 听完之后，裴先生有点被我打动了。他说：那这样吧，规矩呢，肯定不能破坏，破坏了，就是对老祖宗不尊重了。这样吧，丫头啊，你可以留在我这儿，你先在药局给我帮帮忙，不当徒弟，能学多少就看你的悟性吧。就这样，我就住在了老裴家。有一个大儿子，比我大8岁。你看，我那个时候25岁，他都33了。哦，33岁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没结婚，那是太正常不过了。可是那个时候33岁不结婚，那可是太新鲜了。后来我就了解到，没结婚的原因，一个是相中的，他父亲反对，因为老裴家还有一条家规。你看啊，这个时候是多么的讲家规呀。 什么家规呢？ 就是娶妻嫁女要讲究门当户对。 嗯， 说白了，这个儿媳妇家呀，必须是搞中医的，没点名望的还不行，所以呢，一直就没有合适的。另外一方面呢，父亲给他找的门当户对的吧，他又不干，所以一直到33了，这老两口是干着急。所以呀，不用说，大伙儿都会知道结局了。 嗯， 我呢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我们家呢又是中医世家，所以说呀，这个缘分呢它就到了。 嗯，还真的是很特别的缘分啊。 是，但是还有一点我要说一下啊。 嗯， 他们家的家规是传儿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我虽然是儿媳，但还是没有资格继承中医的。所以当时啊，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 嗯， 就是为我破例改这个家规。 哦， 直到后来我的公公去世之后，我先生更是彻底的把家规改了。 他当时跟我说，都什么年代了，男女都提倡平等了，还啥的传儿不传女啊。我跟我先生做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广收门徒，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医德高尚，否则再有天赋也不会成为传人。我正是继承学习中医的第一天呢，老先生啊，他就把我领进了他的书房。也就是这一天，当时啊，我是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望着满屋子的典籍，再瞧瞧老祖宗们毕生研制的瓶瓶罐罐的那些个药，哎呦，我的心里啊，真是兴奋得不得了，是迫不及待地等着盼着我公公呢，快点传授我这些中医的医术秘法。到晚上的时候，我公公啊，终于放下一天的工作，把我叫到书房，我呢，就拿了一个小本子，准备记笔记， 准备开始学习我们的裴氏中医了， 可不是吗？可是我公公呢，只是将一卷经书轻轻地放在我面前。直到现在，时隔几十年了，那本书的封面上的四个簪花小楷还依然地历历在目。 是哪四个字呢？ 那四个字呢，就是大医精诚。 大医精诚， 没错。 哦， 我学中医的第一天，学的不是什么珍奇药方，也不是什么针法秘术，而实实在在的是老祖宗亲笔所写的大医精诚里头的几句话。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一句句一声声地训告我的这些个话，我是一辈子都不能忘。所以呀，我行医50多年，患者加在一起男女老幼数以万计了，我能够拍着我的胸脯说，我对每一个患者都能做到问心无愧。我回老家，我在我爷爷的墓前，我就跟他讲，我说，爷爷呀，我就是谨记了您的话，接触中医60多年了，我每天都不敢松懈，因为我知道中医的大智慧那是学不完的，而且我对每一个病者都像是对自己的亲人。因为我知道人呢，在出现疾病的时候，唯一能信任的、能依靠的，那就是医生。那个时候啊，他们就是把你当作亲人一样可以信赖的。所以50多年来，我跟我病人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儿，我都是将心比心的。医案第十卷中有一个医案，就是我们10年呢，在甘肃兰考县救助过的一个病人。那么在过程当中呢，我们结识了一个年仅12岁的女孩。这女孩呢，她叫伊凡，但是这个孩子我们看到的时候，她近乎是满头白发。如果说咱们不是亲眼所见，咱们很难想象到这个12岁孩子的经历。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得说到有一天呢，他妈妈在地里干活，突然呢就倒在地里了。等这个伊凡高高兴兴地从学校骑车回家，邻居呢就告诉他，你妈妈呢被送进医院了。这伊凡呢就发了疯似的跟叔叔呢乘车赶到医院。那个时候呢，他妈妈呢已经在手术室里了。 他妈妈是得了什么病呢？ 他妈妈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检查出来 是脑干出血。 哦， 当时呢做了一次手术，啊，大夫就说了，像这样的情况，即便是救活，大多数呢也是植物人了，需要呢一辈子伺候。就询问家属是不是要放弃治疗。 嗯， 后来呢，伊凡的爸爸就跟我们说，当时啊，那个叔叔、婶婶啊，还有伯伯啊，都劝他爸爸呢就放弃吧。那么孩子当时跟爸爸说了一句话，他说：“爸爸，如果躺在里面的人是我，你是不是也要放弃？”他爸爸听到女儿的这句话，父女俩呢就抱头痛哭啊。那这话呢使我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儿，当时呢也是听我的一位老同学跟我说的，在手术室外，医生问一位男同志，问里边的脑中风的病人，也就是他的父亲，还需不需要治疗。 嗯， 当时在旁边的孙子也是问了他父亲这样一句话，爸爸，里边如果是我，你治不治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想，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不顾一切，包括生命。可是每到我们父母的时候，咱们是否也是如此呢？这个真得值得咱们三思。所以呢，为了给伊凡的妈妈治病，伊凡的家里花费了10多万元，这下子这个家就变得一贫如洗。 哦， 最后呢是实在拿不出医疗费了，就把伊凡的妈妈呢给拉回家了。那他的爸爸呢，除了要到处打工挣钱维持这个家之外，还要供应伊凡和伊凡的弟弟上学。那么照顾伊凡母亲这个事儿呢，就落在了伊凡的身上。所以我们当时见到这个12岁的女孩的时候，有一位大夫看到她的白头发就问，你这个白头发是不是很小的时候就有啊？伊凡说不是。 嗯， 他说只是妈妈出事以后的半年里，自己的头发好像就突然之间就全白了。 嗯，所以这孩子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 是啊，我们一行人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那是8月份了， 嗯， 是晚上6点多钟，当时这个天已经黑了，那院子的角落里晾晒了7、8个褥单子，推门进去，一张竖放的大床，进了屋，马上我们就走向了他的妈妈。那么身高仅1米2的伊凡，他搬不动他妈妈，他只能跪在床边，把他妈妈呢先侧身的抱起，再把已经湿透的纸尿裤还有床单呢换下来，之后呢他又给他妈妈擦身清洗按摩，忙活了近1个小时之后，我们给他的母亲检查身体。那么伊凡呢就开始做饭，他是先把买回来的馒头搓成颗粒状， 嗯， 又摸出了一个小番茄，他对我们说，因为妈妈呢只能吃接近流食的东西，不能有一点卡。 哦， 番茄下锅炒，加水放盐，然后把这个馒头末和着里头就搅拌好，然后呢还要放鸡蛋，大概焖了10分钟，伊凡给妈妈做的佳肴就算是出锅了。 嗯， 他自个儿说是佳肴，是因为家庭困难，那这样的饭他每隔2天才能给妈妈做一顿，而平时他自己呢只是将馒头末加上白开水搅成糊状给妈妈吃。那么为了增加口感，每次呢都加一勺白糖。他说妈妈虽然像个植物人，但她有口感，不好吃她就会吐出来。那么对于她的母亲是严重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在这儿呢我跟大伙儿讲啊，不是所有的脑中风患者都能够救过来的， 这个呢，咱们一定要客观的去对待。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处于木僵的状态，他对外界的刺激没有任何的意识的反应，仅仅就是保留呼吸、营养代谢和排泄分泌等最低级的生命功能，那么这个就可以归属于中医讲的植物人或者是昏迷的范畴。但是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有反射动作，就说明他的脑干依旧存在活动或者是能发挥功能，像这种情况就是有希望恢复患者的意识的。最简单的验证患者有没有反射动作，就是用钥匙啊、筷子等等，从病人的足底的脚跟迅速的经过脚心的涌泉穴，向脚尖方向滑。如果病人有反应，就说明有治疗的机会。如果是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基本上就没有治疗的希望了。那我们通过查体发现这个孩子的母亲是有意识反应的，那这个呢就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通过脉诊就发现脉搏弱不上寸，尺步虚缓，那从这个脉象上也找到了他脑出血的这个原因，是属于劳倦内伤肾元久衰，那就必须大补气血，温肾敛肝固脱。但是我们专家会诊的结果就是治疗起来肯定会相对的复杂。那么有这样的案例，但是康复起来却是非常的困难。祖传多年的三副醒脑汤加减治疗，那么还有一个特殊的手段，就是重剂用安宫牛黄丸。那当时我的手里有不多的密存的80年代的安宫牛黄丸，给他用了。半年之后，以中医查体的方式发现还是不错的，气血运行都有改善，思维大有提高。我们去了，他这个眼神能跟着我们转，而且流泪。一年之后呢，他的半个身体有知觉了，思维意识也恢复得比较好。对于他的家，我们也是进行了捐款，所有的医药费也都减免了。在12年春节的时候，听当地的医务人员讲，他的妈妈能下地走路了。说话上呢，虽然跟普通人不能比，但是听清楚，这个没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就是众多的爱、众多的善汇聚在一起创造的生命奇迹。这个呢就是善行的力量。那么这次通过电波给大家讲中医，我跟我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说，我们这些老中医人呢，必须还要为现在的中医人树立榜样，让他们知道大医者不光医术要精湛，医德还必须高尚，这样才能称之为大医。您看，现在咱们每天都给孩子们讲病理、讲药理，他们学的专业书，几年下来都能落下一人来高了，可是单单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环，那就是对这些孩子们德行的培养。所以我常常告诫我的学生们，中医之所以这么被百姓认可认同，之所以能够世代相传生生不息，这一条根儿就是一个德字。包括现在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说，徐主任，您都70多岁的人了，您不好好的享受晚年，为什么还要奔波在全国各地到处去讲学呢？我就跟他们说，你得看跟谁比。 你看看这些国医大师们，八九十岁了，有的都过百了，他们仍然还在研究经方，孜孜不倦地研究经方，授徒教学生，这个才是真正的中医的传承人呢。人呢，都有一个信仰，我这一辈子的信仰就是中医，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说，只要我尚有一口气在，就是要不断地为中医发光发热。这前两天我在首都北京碰到了吴秀珍老姐姐，我们在一起聊天，她知道我现在受邀到全国各地讲学，包括台湾、香港，还经常出国到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些个地方。他就问我，他说你不累吗？ 嗯， 说实话，我确实有些累了，年纪呀，跟这儿摆着呢，但是即使是累，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些中医，能够让更多的人从中医当中真正的获得健康，那我觉得我就是再怎么累，那都是值得的。所以我说呀，我有生之年最想看到的就是全世界都认可中医，相信中医，受益于中医。那么在我今后的这个中医讲学当中，我会把我们这些老中医人积累的这点宝贵的知识，还有呢，我行医50多年当中总结的治疗经验，毫无保留的奉献给听众朋友。这如果说这里边有学医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学中医的听众朋友，还有呢对咱们中医热爱的年轻人，我就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如果我们的听众是身患疾病的人，特别是在我行医50多年来碰到的以下几类人，这第一个，疾病在1年以上治疗无效反复发作的患者，这第二个，就是失去信心的人群，久治不愈后啊，对这个治疗失去了信心的重大病患者。这第三个呢，就是被其他的医院认为无法治疗的疑难杂症的患者。这第四个，就是在咱们身上同时有2种以上的疾病，属于一体多病的患者。那这第五个呢，就是无奈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准备去做手术的患者。那我为什么提到你们呢？因为行医50多年中，我深知你们是最脆弱、最需要帮助的人。我希望啊，我这个老中医人，我积累的这点宝贵知识和我行医50多年中总结的治疗经验，能够帮助到你们。我说了，我代表的不是一个人，我身后还有我在首都北京的那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我们这些老中医人一定能够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到你。好了，咱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呢，就先说到这儿，明天继续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中医谈健康。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70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长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我相信呢，在您的帮助之下呢，传统中医药文化一定会更加的传承好。那更重要的是，能够让越来越多想要得到健康的人受益于传统中医的大智慧。 嗯， 那听众朋友，你好，北京之中医来了，明天同一时间与您不见不散。 尘埃是非，怨自觉，几番轮回。你说美，苦红颜换不回。纵然今世已经成灰，我爱不灭。繁华如山，尽头流水，我只取一瓢爱。 Yeah.